也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金曲，然后呢其实全世界有无数的翻唱的版本，但是呢 是的， 我们接受度最高的似乎就是孙燕姿这个翻唱的版本啊， Venus、一首关于爱神之歌、 希望在星期五下班路上的朋友心情都美美的。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对，刚才其实艾克已经说到了，因为冬至呢是明天才到来，而今天呢我们算是提前陪大家一起来过冬至了。 对啊，所以大家不妨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明天准备吃什么馅儿的饺子。 我的天哪，这个话题我们问了得有 很多遍了。 对，你想想你做这样的互动是不是也做了有20多年啊，对不对？不要老这样好不好？ 对，那我们就说明天我们吃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来说一下 饺子， 今天你要说的是你不喜欢吃什么馅儿的饺子 啊。可以啊。其实我对饺子这种迷之存在的东西，还是它是什么馅儿的我都不太感兴趣。 对，你一般只吃包子。冬至小明， 怎么了？ 无数个小明当中的一个小明，但是是我们的听友小明。 嗯，他 说我只要曾经只要是饺子我都爱吃，直到我遇到了咖喱馅儿。 啊，这是什么魔鬼料理？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饺子里面还要放咖喱，这是什么存在？ 那你知不知道有一种饺子是里边放了很多玉米的？ 那我喜欢吃。 真的吗？ 我喜欢吃玉米馅的。 真的 真的。 但是我跟你说，自己家常要是包玉米馅的特别不容易，因为玉米它会出很筛出很多水，所以就会去买一些速冻饺子比较好。 也没有必要这样吧，我们就吃普通的饺子，旁边拿一个玉米棒子不就好了吗？吃一口饺子吃一口玉米。乔巴说喜欢吃黄瓜鲜虾馅儿的。 天呀， 实在是没有办法再互动这个互动了无数次的话题了。 我觉得大家这个吃的方式都特别的奇特，你知道吗？就是黄瓜有的人特别喜欢，但是有的人闻到那个味儿就不行了 啊。真的是这样。 比如说黄瓜的薯片就很多人不买账。 曾经我听说过一道菜叫黄瓜炒鸡蛋啊，不是曾经听说过，就有这么一道菜，是分手菜 啊。 就比方说你不喜欢吃黄瓜炒鸡蛋，你就告诉比如说有天说你请我吃一盆黄瓜炒鸡蛋吗？ 就是说戳痛自己呗。 对， 是吧？ 就可以参照一下这个再见 方式是吧？ 对对，再见前任当中的那个榴莲啊。好了，这首歌来自于君子带来的冬至。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王牌推荐。 一到星期五，老白去跳舞。一到星期五，其实就会让人心情愉悦哈。 是，我觉得今天应该有一个视频直播给你，然后你就可以大跳特跳。 哎，我还真待会儿拍一段。 可以啊。 真的。 好，我们一言为定啊。 好，待会儿拍一段，是广播体操吗？ 首先你要关注一下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好， 稍后有可能就会有一个小视频抛出来。 也不一定啊，先关注一下。我们来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新片上映的，你关注一下。 在周一的时候呢，我们就提前预告过，说今天呢有6个蜘蛛侠同框的电影。动画电影叫做《蜘蛛侠：平行宇宙》正式上映。另外呢，古天乐、 这些大咖主演的喜剧片《武林怪兽》也要上映了。 嗯， 此外呢，还有两部新片也同期上映。 嗯，这首歌是一首音质完全没有办法共享的音乐，但是我还是想请你们听一段这个音质非常拙劣的《蓝色的缘分》，是古天乐的歌，我不知道你从哪儿把它找出来的。你看，完全没法听。 哦， 对不对？ 它音质确实有点损失。 不是，是它完全没有一版是正式的录音室的 vocal 的版本， 全部都是 MV 当中扒出来的 广告曲、 嗯、 啊，对。所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部是喜剧演员肖央执导并主演，杜鹃、常远、小沈阳、王小利共同主演的喜剧片叫《天气预报》。 是的，在今天开始正式上映了。《天气预报》就是那个爆炸的爆。其实这部电影呢，设定的方式是有点奇特的。它讲的是肖央扮演的这个心理医生、 嗯、 偶遇下凡人间的风雨雷电四位神仙、 哦、 一起拯救世界的故事。 好吧，听起来这个故事 好像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新意，是吧？ 对对对，因为之前片名里面玩这个谐音梗的电影其实挺多的，比如说杨幂和李易峰演过一个叫《怦然心动》啊，星星的星，那、 嗯、 那个豆瓣的评分也是4.2分吧。 嗯，还有陈学冬之前主演的一部叫做《从天而降》， 就是、儿子的 儿童的儿，豆瓣评分只有3.5分，是不是谐音梗都不太有高分呢？ 听着好像并不高级吧，我觉得。 嗯、 比如说王宝强和小沈阳主演的《不可思议》，豆瓣评分也就3.5分。 嗯，但是虽然说肖央是因为小苹果走红的嘛，但他其实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广告导演专业出身，而且之前也导演过很多戏，比如说老男孩之猛虫过江。其实看一下他这样镶了金边的简历，觉得说也可以让人稍微放点心吧。 没看之前都不好妄下评断。 是， 反正对于这样的烂片，我只想说三个字， 不再见。 离别没说再见，你是否心酸，转身寥寥笑脸，不甘的甘愿，也许下个冬天，也许还是年，再回到你身边，为你撑雨伞，剩几个夜晚，再几次晚，等你摘下还戴上指环，原谅捧花的我盛装出席，只为错过你，祈祷天灾人祸分给我，只给你这香气，但我卑微奢求让我存些许的气息，好让你在梦里能想起我曾经抱你的力气。以后遇见说我愿意，但我只是清扫门前的路和那段阶梯，如果你疲惫时别忘记，哪里还能停留休息。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一部喜剧电影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舞台演出方面吧。 嗯， 赖声川著名话剧《如梦之梦》今晚开始保利剧院就要上演了。 这一轮的演出呢，依然是由许晴、鲁燕、胡歌这些主演演员主演的。 对， 不过《如梦之梦》这几轮巡演基本上都是一票难求，而且这一轮也是毫不例外。 对， 嗯， 基本上就是说你想要去看的话，你提前很久就把这票的事先定下来。 是，如果说你实在抢不到《如梦之梦》，还可以去看另外一部《驴得水》。 哎。这个哎，我们可能都知道电影版的那个驴得水啊、 嗯、 对吧， 话剧版的驴得水呢今天开始在大麦的超剧场正式上演。 对， 就是前年任素汐主演的电影版的驴得水就口碑非常火爆，那个八蒜的镜头、 啊、对，其实捧红了任素汐，其实也在票房上面反哺了话剧啊， 是 就是一个相互的一个意味的过程、 嗯、 其实也是让这个话剧的知名度大增，因为当时其实在话剧刚刚出现的时候口碑就很好，大家都知道哎这个话剧不错。 对， 但是呢没有到电影院的时候想到哎这个原来这么好看，所以说很多人会走进剧院去看一个话剧版。这一部驴得水呢还给我们贡献了一首好听的歌曲， 我要陪在你身旁。好了，我今天结束了。 你今天结束了是吗？ 我今天就是不唱了。 对，就这么一句是吧、 啊、对对对。 你就不觉得你唱完这句之后，然后我们任素汐的这个版本出来之后 凉凉了， 你就真的结束了、 啊、你真的准备了这首歌。 你说对了， 我要你在我身旁， 啪啪啪大脸。 我要 你想想上次我张学友唱完以后我再唱他的歌那个尴尬、嗯、体会一下、 啊、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嗯、 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这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我要美丽的衣裳为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 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坐游艇吃法餐，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 只要住在对方心里，暂别就不是分离。娱乐最王牌，让拥抱和音乐温暖整个冬天。

这个饺子馅儿好像有点 破皮儿， 嗯，对，有点怪啊，就感觉说，哎，你们家吃一个饺子，你这个馅儿是从我们家拿的吧？怎么跟我们家饺子一模一样啊？这味儿？ 那但是就是每个人家如果吃的口味都差不多的话，也是差不多的。哎呀，只不过这个咸淡程度不太一样。 我差不多不太清楚你差不多在说什么。 就是馅儿大家都吃的一样的嘛，嗯，只是咸淡程度不太一样。 创作歌手蔡健雅沉寂三年，昨天带着自己的全新专辑，嗯，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吻啊，这个归来少了一字儿啊。昨天其实还在北京举行了新专辑的见面会，但是呢，新专辑的一首新歌叫《半途》就被网友指出和歌手就是霉霉 Taylor Swift 2011年为电影《饥饿游戏》所创作的歌曲 《Sip and Sound》 对 某一个唱段的部分比较雷同，然后疑似有抄袭的嫌疑。对于说一位创作歌手而言，就是作品陷入到抄袭的风波，可以说是哎，职业生涯面临了很大的危机。 对啊，你就跟一个我跟他们说嘛，你是一个厨子，嗯，然后你自己有一道拿手菜，结果你是跟别人学的，你不是自己自创的，当然这可能不是一回事啊。我想说，蔡健雅本人其实已经回应了嘛，嗯，他说，抄袭是每个创作人最大的噩梦。他说自己写了20多年。嗯，几百首的歌难免有一些会被质疑的作品。 对，对于这首《半途》受到抄袭的指责之后呢，蔡健雅也回应说他的情绪是显得比较激动的。他说又来抄袭，创作一首歌的时候那就是一瞬间的灵感一气呵成的，如果说你是否像这首或者那首的话，他说他觉得这个中年女人真的没有办法去翻全世界的歌做一个对比吧。嗯，他是微博上是这么说的。 说的比较过激。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和 Taylor Swift 歌雷同，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是让很多网友跳了出来，把他之前很多的歌翻了出来。我们先来听这首半途和这个Sip and Song 这首歌的一个对比，让大家自己来找找是不是。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蔡健雅新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半途。接下来是 Taylor Swift 的歌 Sip and Song， 大家可以听听看是不是有点像。不是结束那些你的我的最初，没有结束。这是 Taylor Swift。 确实好像听起来有点点像， 但是你知道音乐其实很多时候包括我们听一些流行音乐，哎，发现，这旋律很像另外一首啊。就是写来写去你想就这些歌难免会有一些节拍啊，乐曲的旋律走向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 对， 但是如果重合度很高的话呢，就难免会被人指责为就是说，哎，是不是在抄袭啊。这个太像了， 哼唱部分简直是一模一样。 这不重要，有人说这个也就是五像啊，但是但是你听听看那个抛物线啊，对吧， 和 Sarah 的那首歌 Gravity 啊就很像啊。 对，红色高跟鞋和那个 Take It From Me 啊是不是也很像，是吧。 越来越不懂，特别像我们经常播放那首歌叫 Got a High View。 哎呀，太多了，咱们这样有点不太好。我们不是在落井下石，只是说大家提出来这些歌啊，被驯服的象和 Sweet Dreams 啊之类的，其实在回应中他还解释了，比如说12年前发表红色高跟鞋和越来越不懂的时候呢，他常常听 The Vips 的歌，是吧。 对对对，就是在他写歌的时候当下可能没有主观意识说我想要抄他，但是呢自然而然的就是和他最喜欢的当下比较喜欢的一些歌手风格会很雷同。 对，他也保证说抄袭不敢，他也不认同也不需要。当然听完他解释，我 觉得啊，可能他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主观的是说我要把这首歌整个去扒下来去抄啊。其实对于音乐创作人来说，可能听的歌也太多了，你想他每天都在听不一样的音乐，每天脑子里储存着几百首、啊、 对，轮到自己写歌的时候发现，哎，这些别人的片段就无意当中就出现在自己脑海当中，好像是自己写过的， 就是哎想到一个旋律，哇这个旋律好棒，但是也不记得自己听过这首歌，有可能。所以说网友呢也不要绝对的去认定他的抄袭。 是，其实作为一名创作型歌手应该有起码的职业尊严，那就是创造崭新的旋律和不给别人这种牙慧吧。 对， 然后如果说自己的作品身上总能看到别人的影子，也会让觉得哎呀，自己会想起来这事儿就觉得很膈应。 对，不知道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的呢？我倒觉得可以设置一个流行音乐类似于像论文的查重系统。 在我22岁时回想起当时多么想谈恋爱，妈妈说就让她来。然而在我32岁时，发现我没太多的心去等待，她失去某种色彩。得不到的就更加爱，太容易来的就不理睬。其实谁不想遇见真爱，爱的绝对，爱的坦白，以为遇上了就会明白，但每次他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我越来越不懂爱。 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来，预热题来了。 今天预热题呢，刚才和我们分享那个话题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想问《红色高跟鞋》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是谁？ 啊， 本来想问 Got to Have You 来着。 好，那我们也又做对比啊。好，那也就是说，请大家回答一下，刚才我们半天都在聊谁吧？ 这个歌手的名字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然后呢，收到图片的时候呢，可能如果你回答正确，就可以收到我们今天回复的一张图片。如果你回答错误，就证明你刚才回答错了。 对，记得一定要加自己的手机号过来啊。 Loving you is easy 'cause you're beautiful. Making love with you.Loving you

也别怕停电，因为你的笑声就是我的能源。时的片刻，什么事都有可能。带着你的梦，牵着我的手，带着我的梦，放在你心中，跟着我一起奔驰。现在自由其实我的梦。 再按一点速度，再快一些，跟着一声一声眼神交错，呼吸尽量放慢，心跳已不停释怀。 这首歌就是来自 Eason 和黄韵玲合作的一首歌曲，叫做乐园。可能喜欢 Eason 的快歌的朋友就是会单曲循环这首乐园，或者说还有另外一首 Luca。 嗯，好，今天 很开心， 我们的挑战要开始了。 是的，我们来听一下第一位朋友的声音吧。 Hello， 嗨， 嗨， Hello， 欢迎你，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娱乐组王牌。 嗯，怎么说 我吗？ 是你， 是你，是你，是你 啊。 AM 是吧？是你吧？ 啊 啊，你怎么称呼你啊？ 我姓马， 小马啊，小马，小马，你好，你好。 现在信号好像听起来不是那么的清晰，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 在我现在那个在路上，可能信号不太好啊。 啊， 你车停路边了吗？还是？ 啊，我在开车，没找到停车的位置 还。啊，那你就开功放。答题吧，这样比较能保证这个驾驶的安全，好吗？ 啊，好的，好的，好， 好，好，千万要注意安全啊！ 嗯， 好嘞，好嘞， 好吧啊，来准备啊， 三、二、一，开始。 好了，今天的答题时间开始了。首先第一题问的是，今天电影《叶问外传》张天志上映了，请问张天志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着的人物吗？ 是。 哎，非常抱歉， 叶问是真实存在的，但张天志并不是啊。 对，我们今天还预告过呢，说那个这部电影马上就要上线了，但是就是说其中扮演的这个角色，他可能会，利用这个中国传统的一些功夫来对抗外商的事情。 嗯，啊，外商毒贩啊，外商毒贩，说清楚啊。好，啊，我们接下来要。 还是会有9.9的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我其实突然觉得有点对不住，因为大家可能习惯了一个模式，我们第一题都答是。 嗯， 对对， 对对，没有这个环节，我们已经不再是只让你们答是了， 特别实在。 对， 这位朋友， 好，谢谢参与，再见， 拜拜， 拜拜， 小马， 拜拜拜。 好，那怎么办呢？我们再选一位朋友啊。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白给一百块的环节啦。 嗯，好，刚才我们第一题呢，这位叫 AM 的帅哥挑战失败了，第一题就倒下了。不过 再一下先撤， 确实有可能是被我们给晃了一下啊，因为我们早就已经不是说第一题都答是了，对不对？ 是，而且我们给第二位朋友打电话的时候，还是没有接通他的电话。 嗯，没有，可能我们要再选一位了， 是 因为他不接这个电话，我们不能再一直打给他。 有的时候可能手机上面出现一些陌生电话的时候，尤其那个010座机打过来的，可能会很多朋友觉得，这是什么电话？ 010座机打过来。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会觉得，是不是 座机总觉得是有一些问题， 对，总觉得说是不是有一些生意之来往。 你平常有很多的生意来往吗？ 没有没有，就会有很多骚扰电话 啊， 就不想接 啊。好，尬聊一段啊，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看第二位朋友的电话。来， 嗨， 大家好。 嗨， 怎么称呼你啊？ 姓王。 小王，嗯，小王是今年11月份才刚开始关注我们的，嗯， 对，但是听的比较早了， 嗯，好，希望你今天成功，好吗？ 好。 来，我们接下来问一个女神题啊， 好， 美女题。 玛丽莲·梦露是好莱坞早期著名的女演员，请问玛丽莲·梦露是获得过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吗？ 是吗？ 不是。 居然答对了， 这是一个逆向思维的题。 对，他觉得说，哎，好像有可能会获得，所以我们不会这么问。 是， 好，那我再问一道题， 明天就要迎来冬至节气了，请问在冬至这一天，太阳是直射北回归线吗？ 是。 这是一道地理题，天文题。 就是今天我在看关于冬至方面的消息的时候，特意注视了一下，就是是关于回到那个南回归线的。 对，太阳直射南回归线，而不是北回归线啊。 而且在冬至的这一天呢，白天会变得特别的短，是一年当中最短的一天。白天， 哎呀，好厉害，哥！ 就是从冬至之后的每一天的白天会一天比一天长，直到夏至为止。 好嘞，奖你一盘咖喱馅的饺子。 做了功课， 谢谢。 好好好啊，那个这位听友，这位好朋友小王啊，答错了啊。但是呢，我们一边长知识，一边还有小红包拿，所以开不开心？ 开心。 他内心的 OS 是：我能说什么呢？ 耳边一边说开心，一边伴随这首《凉凉》，感觉很怪异啊。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周五的时候能有个好心情，好吗？ 好，谢谢。 哎，今天的预热题，这个人是谁啊？我们一直在念叨的这个人，红色高跟鞋的演唱者，他是。 蔡健雅， 谢谢，拜拜。You like to move me in mysterious ways. We're chasing waterfalls and wonderwalls. My jewel, you meant for me, so save my soul. At 7, Mary 3 plus 9, 8 degrees. Eve 6 times 3, 11, that's you and me. Summertime. Blessed union of collective souls is the only world we know. This heart-shaped candle box burns for you alone. You ought to know.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进行今天的音乐题的挑战了，大家要做好准备啊！ 准备好你的手机对话框吗？对准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今天的题是艾科出的啊，如果大家觉得难，不要怪我。 这道题难吗？应该挺难的，但是这首歌曲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去 KTV 点唱过。 嗯，好，不能再说了，我总觉得你马上要漏题了。 准备好了吗？三二一， 我还没有准备好。 我们先来问问题吧。 好， 这首歌曲是应该算是一首串烧歌曲，它会出现的第一首歌是翻唱哪首歌呢？ 你就直接问大家第一句的歌词是出自于哪首歌就好了。 对， 嗯， 原版哈。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反正我就提醒大家，第一头两个字应该是爱你是吧？ 对， 爱你 不是因为你的美而已， 坐在台阶脱了凉鞋，愉快的斗嘴，没人在想把我们放假特意点鞋，不吃大餐不多花钱，只逛公园也有幸福感觉，不管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小小心说爱心里真甜，哪怕再爱不能念，只想见就见，但可以用真心把握时间，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 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用眼睛微笑小心说爱心里真甜，哪怕再爱不能念，只想见就见，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浅尝一遍，闭上眼，情绪特别，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感情多真， 今天我的搭档出了一道很难的题，就是 我会被打吗？ 会，要不然我替天行道一下。但是不行，男人不能出手打女人，怎么办？ 我该怎么说呢？ 只能是隔空打牛。 你真的是从今天一开始幼稚到现在， 星期五 了 嘛，要跳舞嘛，哎，其实起因跟大家说一下， 是 因为我今天跟他讲说，我说哎，到了星期五了，大家可以表达一下自己的开心的情绪，然后呢，就突然想到自己的一张跳舞的照片，一个 gift 图， 对， 然后是想发给大家，结果我们俩在直播间里面各种尝试的回复，结果没有搞定， 对， 就没有成功嘛， 就宣告失败。但是我们本来是想以这个拍视频的方式把这个动图发给大家，或者说以这个截图的方式发给大家，觉得说每一种方式都好像都没有那种看到完整的图片那么惊喜， 所以最后放弃了以后，我自己也挺沮丧的， 对， 加上今天又碰到这么难的一道题，哎呀。 心情更加沮丧了，怎么办？但是我觉得我选这首歌的原因，就是因为周末到了，大家还等什么呢？去 KTV K 歌啊！ 你谁要唱这首啊？ 我们可以坐在车厢里 K 歌啊！ 我跟你说，我们曾经做过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假设，就是有一天真的嗓子说不出来话的时候，怎么做电台节目呢？连放五遍《劲歌金曲情歌王》。 爱你不是因为你的， 所以今天你问的这个问题有点绕弯子了。 对。就是这首歌曲叫做《情歌王》，是来自古巨基的一首串烧歌曲。出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翻唱王力宏的《Forever Love》。 否则你怎么？ 这是哪首？ 否则我负 他。 两个人的烟火。 这是哪首？ 如果爱， 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 所以很难答 forever love 的朋友才是正确的答案，我们来看看今天有没有答对的，很少， 温柔关爱，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 现在感觉到我们现在把那个麦再往下传啊，传下一位。 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 好，开在这个长安街或者是这个建外大街的朋友，这句轮你，准备好啊。 爱与我回应，我什么都愿意为你。 下面这句所有在二环正开车的朋友准备好。 好想好想 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 好，车开在三环的朋友，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 待会儿就问到六环去了。 我的朋友都很好奇说，今天会不会把这十二多分钟的歌曲放完？当然不会。 一共也没剩几分钟了。 开始总是纷纷入中，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灭，是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 Maybe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oh baby、hey、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失去，给你的越多你却越想 听友评论的很好， 怎么了？ 说今天是比白三岁还要小的代班主持，白三月是不是？待会儿我会不会发现我的工位啊，就是这个东西 被收拾好了， 收拾好放在门口啊。 对对对，而我跟你说，你刚你嗷那一嗓子隔壁都能听见。 这歌放到最后觉得就没完没了了，你知道吗？ 对，而且这首歌曲你没发现，就是很多朋友就是在 KTV 结束的时候压轴歌曲都会点， 对， 一直让它单曲循环着， 让大家不耐烦最后离开才好，是不是？我其实想说的是，为什么今天这么皮呢？是突然觉得这个节目里面的我，每天在节目里如果偶尔这个状态的我，请你一定要珍惜，就是最本真的和十年前和二十年前没有什么差别的我。 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就算是梦也好，安心也好，最怕你把承诺当作对我的回答。 最后一句我们一起来， 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十二月十二日至二十三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十二月十二日至二十三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好，刚才那首情歌王我们就先听到刚才那个地方，然后接下来 今天开始我们要听小半了是吗？ 所以接下来我们 接着听。 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请别了， 知道你这首人了，在 KTV 里 心要不要， 就是我特别讨厌的那种人。 怎样？ 在 KTV 里啊，就经常把脉不给别人。 你说错了，如果真的是去 KTV 唱歌的话，我会静静的坐在角落。 我才不信。 再见不会太遥远，我永远只能期待明天， 期待明天 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 我要或是我们要跟大家暂时吻别一下， 等会儿见了，记得回复打卡收到今日图片。 2019每个周末清晨，三小时节奏金曲，让音乐快乐加速，起步加速，欢乐出行， 我愿意为你

到了这个时间，我们要告别刚才的那样的疯癫和幼稚啊，我们要成熟起来，稳重起来，和大家一起来读书啊，或者了解书里面一些精彩的文字，然后呢，并且附赠我们今天的打卡图。 哎，现在可以回复打卡两个字就你够了， 稳重起来。 你真的要继续吗？ 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既然你说留不住你， 我天，大哥，你刚刚声音已经劈叉了。 我知道，听出来了，所以结束了，好吧？好。 对，现在稳重一点了。 好， 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是叫做《教育就是解放心灵》。嗯，这本书的作者他叫克里希纳穆提。 嗯，文字是这么说的：我们学习谋生，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生活过。谋生的能力占据了我们大部分的生命，我们几乎没有时间做别的了。我们有时间闲聊、娱乐、游戏，但所有的这些都不是生活。有一片叫做真实生活的巨大领域，它被完全忽视了。 现在回复打卡就可以收到今天的图片了。 在酿造忧愁的酒馆里，谁闭着眼？走在没有星光的灯火阑珊，与黑夜缠绵，拨开时光的帘。还是那个孤孤单单的少年，放纵纷扰的画面，那里人来人往，渐行渐远，他总是小心翼翼，卑微这悲喜，被做抽成对未来自言自语，点燃一场支离破碎的美梦，看光阴散落下遥不可及的相守，咫尺天涯的相拥，在繁华了空时他们相逢。 我们今天好像没有公布发来正确答案的前五位的朋友以及中奖的朋友是谁。 对，我们首先要恭喜一下今天中奖的这位朋友，他叫易木。 嗯，恭喜你。另外呢，前五名表扬的是 老朋友阿德，还有李希， 也是老朋友了， 小鹿，还有王小玲。 表扬一下啊，同时恭喜易木获得我们送出的小红包。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啊，就是把我从刚才的这个非正常状态拉回到现实我真实样子的一首歌，是来自于马迪带来的《街飞》。 突然间我觉得刚才你那个状态才是最真实的，就像 我说了，对，是我十年以前啊二十年以前啊那个本真的我。你敢说你没有戴着面具在活着吗？ 当然。 飘零半首，一个男人握着加温的啤酒，整片星空。 今天接下来的流程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将会进行周五终极我们的主播私房歌的环节，就是惩罚。因为在这周的挑战当中呢，其实是 我输了，对不对？但是艾科主动请缨，今天要唱歌给大家听，所以今天会有我们两个人分别的一首歌曲要送上 呀。你也准备了？ 因为上次的晚安没有唱完， 嗯 啊，不对，刚才的情歌王劲歌金曲也没有唱完， 你要连唱后半时间段是吗？ 再放一遍，十二分钟之后啊，好，节目结束了。 哎，那我们有一个关键词的提示，现在要说吗？还是等会儿说？ 先让大家打卡好了。 嗯，先回复打卡两个字，收到今天的今日份图片。如果说在周一到周五的话，你如果把这五张图片都已经收齐了，现在可以发一个朋友圈截图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9元的小红包。 对，召唤小红包，加油！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好了，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的 主播私房歌。 好的，看看今天我们要先推荐什么歌。 主播私房歌， 话不多说，先让艾科来推荐一首歌给大家。 今天推荐的这首歌曲是因为今天我看到这个我最喜欢的林忆莲新专辑《零》正式上线了，然后整张专辑我听完之后呢，特别喜欢这首歌，叫做《归零》。我觉得说它就像按下一个重启键，可以把我们的心重新回到一个最初始的状态。 创业的人老实说，由零到一的过程是多么的难啊 ，zero 然后到 one， 也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如果你有了很多很多，但是你想重新回到零，这才是最难的。 来自林忆莲，《归零》。 到了我们要为大家来演唱歌曲的时间了。 所以今天你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上次唱了一半没有唱完的晚安吗？ 对， 担心让你一个人走，就这样被你征服。 我竟然真能相信你的话， 戒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 给一个我这个换音乐的时间好不好？ 决定是无 好了，这首歌我们就不接着和大家皮下去了。其实《情歌王》这首歌适合于，你在做孤独患者的时候，在 KTV 的角落一个人唱，也适合和朋友来玩这个接力棒的游戏。 对， 也适合你偶尔像这样在电台里面听到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开心一下。 是的，总之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在周五的时候放松一下。当然，我现在可以说那个关键词了吗？ 说。 我们今天的这份最后的礼物呢，就是现在可以回复跳舞两个字，收到这个一张很可爱的动图， 就是老白在跳舞的图，是不是？ 对，老白在跳舞。Sorry， 一到星期五老白就跳舞的图，明白了。 现在回复跳舞就可以收到这一个链接了。 好了，那我要唱歌给大家听了啊。哎，不好意思啊。